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制约扶倾， 反共， 四面受敌。 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啦，咁到咗第三節，咁頭先就其實嗰段嘢就係我同啲學生講嘢嘅，嗰個係第二個部分嘅。咁就其實成段嘢加埋個幾鐘頭嘅，應該就即係擺上網㗎啦，大家都可以上去睇嘅。嗰個係其中一啲片段嚟嘅。咁我係好鍾意即係同呢啲少年朋友坐低喺度傾下偈，佢又好鍾意即係聽我講嘢，咁所以我都其实都好多机会做呢啲工作，我谂我系做得比较多啲嘅，即系等于立法会个导赏团咁，即系好多议员佢就净系捞尾嗰 part 同啲啊，即系嗰啲学生影下相啊，咁就收工噶啦。咁我就系全程带住佢哋去参观呢个立法会，同埋我特别中意咧就喺个历史长廊嗰度同佢哋讲呢个香港政治，讲呢个立法机关嘅历史。咁我覺得即係我哋嘅希望係喺呢啲下一代，係咪？即係即使學民思潮，即係而家即係有好多做法啊，即係你都睇到佢膠膠地，咁但係畢竟係一股即係好清新嘅力量，係咪？咁我哋唔希望呢股清新嘅力量咧就變咗棍，係咪？所以佢哋都係要不斷去警惕自己，喺鎂光燈前咧就唔好自得意滿啊！特別是有很多掌聲，係嘛？咁但係其實有很多嘢個歷練啊、內涵啊，都仲係未夠嘅。書真係要讀多啲，係嘛？咁個個都讚你，係嘛？遊行啊，個個都俾錢你，咁仲唔飄飄然啊？係咪？咁而家直情就係民主派嘅龍頭，係嘛？咁民主派嘅龍頭幾乎係咁，更加啦，係咪？咁所以即係我哋都奉勸佢哋，真係即係要稍為啊！即係識得去自我反省一下，你今日好靚仔喎，而家先鋪頭啊！ 唔係，唔好意思，嗱， 唔係呢十五分鐘俾你講曬， 唔係啊，啱， 呢十五分鐘可以俾你講。 我好尷尬啦，即係嗱，其實你咁樣， 你都要入嚟嘅喎，你冇得嗱，你即係嗱，你其實你入嚟咧就有一個好處，你就打破咗我一個咧一個人獨白個半鐘頭嘅嗰個記錄啊嘛，你明？你唔入嚟，我就一個人講個半鐘嘅啦，已經。 我喺出邊招手問你，我入嚟， 咁你入嚟，你咪打破咗我一個人做個。 你可以叫我唔好入嚟噶嘛，真系啊！你再跟住 over 翻多半， 我见到你好靓仔，咁我梗要你入嚟俾啲即系啊，俾啲观众睇下啊嘛，大佬。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首先致歉先嗱，就我今日就好甩卡，亦都好 即系时间好甩卡啦， 好论尽，好论尽就系我事先其实就好想即系好早话俾云姐，我今日会迟嘅，甚至我想告假嘅， 冇问题。 咁但系咧就即系 你告假好过我，冇乜期待一个人。成日踩到落尾啊嘛，但你唔告假咧，我有啲期待。你留个 message 俾我，叫我做第一节啫，你冇话叫我做两节半，大佬系咪？咁我喺度吊紧盐水出边啊，风先问佢台长， 你点可以吊盐水啊？你玩我咩，大佬？你真系 已经讲噶啦，你可能见到我喺东方，而家每日做晒 啊，系啊，系啊， 独白 系啊，你搞掂啊， 俾你个半钟， 俾晒你， 俾晒你，即系你惊我唔死系嘛 ？OK， 嗱，我就想几样解释先嘅。嗱，今日咧就好唔好意思，因为我从来都冇试过咁甩长发嘅，因为咧我就算点样都好咧，即系事前我一定会同阿英文讲啦。我譬如我今日唔得，我要告假，咁我就同佢讲。咁今日咧就预啲时间咧好差，差嘅原因系咩咧？我等只鸡，只鸡就好迟，咁我就 鸡啲咩鸡啊？ 真系等 嘢清楚啲，大佬 系等只鸡， 你等只鸡啊？即系你等个微傻， 系啦系啦系啦， 唔食鸡唔得， 系啦唔食唔得咁样。即系啲朋友所托啦咁样，咁咧就去。截的士啦， 咁其实就自事后谂翻，应该搭地铁嘅。咁自的士咧，去到隧道口咧，就唔知点解前面塞得好紧要，后屘原来听讲咧就可能个车主又系换只金牛嗱，呢个值得讲啦，呢个 即系金牛，2003年 系啊，唔知系唔系嗰只， 2003年 系咪嗰只， 即系中间嘅金牛系唔收嘅，而家你知唔知啊？ 唔系，你唔可以咁讲，系全香港都唔收， 全香港都唔收， 全香港都唔收，我而家 银行都唔收啊！ 银行收唔收我唔敢讲，因为我而家成日见好多人排喺银行门口， 唯有攞去银行嘅啫， 系攞去银行啊！ 其实你中银应该回收呢啲钱， 系啊系啊。 既然出现个问题，应该中银系负责回收晒所有2003年嘅金。 系啊，嗱，点解触发我真系用咁宝贵时间去讲少呢单嘢咧？其实呢个系一个引证嚟嘅，就系、是特区政府咧喺呢一年咧个公共行政系出现严重问题开始。你会发觉好多嘢开始香港人系好唔方便嘅。我唔知道即系迟啲立法会有冇议员即系去问一问，从一个比较整体嘅角度去问一问 呢？嘅，因为嗱，其实早两日咧，即系呢个。善用街要提一个紧急口头质询，就是讲呢个1000蚊伪钞嘅问题。其实呢个你讲得啱嘅，你即系你令到香港人好唔方便。 唔系，而家系好多嘢都好唔方便啊！你搭地铁又唔方便，尤其是嗰啲撞正嗰啲高峰时间咧。但系个问题，而家系高峰时间，系差唔多全日都系啊嘛，系嘛？ 每一个时段都系， 每一个时段都系啊嘛。咁你仲有啦，譬如话你而家讲嗰个元朗区嗰、那个幼稚园嘅问题，有得炒啊！而家开始呢部分 有得炒，梗系有得炒啦。大佬有钱就得噶啦， 系啊， 有钱就得噶啦。咁你如果新界北区嗰啲中产，你俾唔起呢啲钱噶嘛？系咪？咁俾唔起呢啲钱，就内地嗰啲啊，即系呢大款就得啦。 系啊，嗱、呢个问题咧，即系大家咧就唔好觉得系一个短暂问题，因为咧所有头先我讲啲问题咧。是会逐步恶化的。我只是举个例子，个幼稚园问题呢迟啲会渗透到去小学。我听讲已经有人开始捐钱俾呢啲名校去攞位嘅。咁所以大家去到呢个阶段呢，事实上呢是要警觉啦。头先我过隧道嗰个就係、是、喺个隧道口嗰度等咗成5分钟。就係、是、为嗰张金牛喺度。即系搞嚟搞，原来个金牛嗰个收银嗰个唔系自己搞掂喎，佢走去考嗰边再验。 你有咩理由过隧道俾咗金牛人？你好嚟？ 咁我咪同我自己讲，我哋唔 boot 佢。咁我 喺嗰个讲，我已经嗰条友有咩理由俾个金牛人嘢大佬？呢个嘢真系应该啊，真系啊，呢个真系好离谱啊！你明唔明？系嘛？你即系喺找族嗰度俾张金牛人哋，呢个系非常之离谱嘅行为嚟噶嘛，大佬啱唔啱？你玩嘢咩？ 系啊。 呢、這個即係唔得嘅，係嘛？咁嗱，即係當然而家啲公共行政有問題啦，係咪？咁但係我哋今日講緊個政改啊，呢個啊， 獲歐啊，頭先聽我獲歐啊， 獲歐咁又整色整色唔好去食啦，好似我哋咁，係啊，屌咁我唔食， 我唔知你事前講咩啦， 佢揾我去食，我唔去食， 我唔明白 咩嘢啫，係咪？ 點解 獲歐有新聞啊嘛？ 係， 屌你聽日見報啊嘛，我唔去冇得見報， 冇得獲歐，唔係冇獲歐， 冇得獲歐啊嘛，咪就係咁咯，呢班唔家產就係咁樣嘅啫嘛。所以即係有個老友話，泛民主派議員工會，我覺得呢個講法幾好。佢係一個工會嚟嘅，唔家產飯碗要緊。 係啊， 咁樣工會嚟嘅啫嘛，大佬。 冇，大家要認清呢個事實啦。即係到今時今日，其實個西洋鏡係拆穿㗎啦。即係你講咩底線，個底線就好簡單啫。如果係呢個民主黨嘅議員入到閘咧。民主黨要咩反應㗎啦？就係因為咁簡單嘅事情嚟啫，即係唔好大家 唔好講㗎啦， 唔好再有任何嘅絲毫嘅幻想。 睇下劉慧卿最近講嘅嘢好清楚啦， 已經好清楚㗎啦嚇。咁你而家剩低咧就係、 是、即係佢左兜右兜都係我嗰句説話，有得入閘屎都食。 係啊嚇，咁我哋就唔用啲咁即係粗俗嘅説話去講啦。 呢個我講， 呢個你講嘅嚇。咁好簡單啦，即係而家叫做即係可以講。 唔係喎，我喺東方嗰個唔講得粗口嘅節目度，我都照講有得入閘。 點解唔講得粗口？ 嗰个好斯文嘅，系 即好似我哋咁 身形象啊嘛，嗰个因为又要吸一啲比较中立啲嗰啲人，你明唔明啊？系嘛，就你唔可以做好似呢啲节目恶形恶相。咁我啲 fans 就可能中意睇踩场，就未必中意睇嗰个节目。咁但系嗰个节目咧，可以开拓一啲新嘅听众，同埋呢个观众。 你讲有啲好笑，头先我食饭嗰个朋友同我讲，阿玉敏好恶噶。我话俾你听，郁文唔系好恶嘅，郁文就系你佢唔需要恶嘅时候恶，你同佢真系面对面，佢唔系好恶。咁但系讲翻头先嗰单嘢啦，即系你头先讲啊，即系一个最简单，大家即系一讲就知道嘅嘢， 点解个政改唔喺立法会呢个场合去讲，而去食饭都要讲嘅啫？即系呢个净系 搞啲晚宴，晚宴可以倾到咩政改咩？系咪？所以我就唔去， 梗系唔去啦。 政府信嚟话叫话参加，叫我哋填时间，我就系唔去。屌你咪食咩饭咧？吴家产我都想杀死你咁滞，系嘛？ 唔系一个问题，点解要透过一个咁嘅场合去讲门？ 做咩要透过一个晚宴去讲政改咧？咪几捻戆鸠你话真系，系咪？咁我梗系唔去啦嘛。好啦，去嗰啲人咪扮嘢啦，又唔啱听啊 walk out 咁又啊，听日报纸又登啦，啊你好嘢啊呢、這个范国威啊有吉屎啊，屌你乜全部都系喺度做戏，扑你个街系咪？我唔做嘅，系嘛？所以我冇得见报，冇所谓嘅。 就系、是、实在太低层次啦，即系呢个连闹佢花时间去闹佢，我都觉得不值得。就是咁简单，政改就是一个严肃的场合，立法会这个即是部分 最重要的平台， 部分是由即是选民直接选出来的议员去代表他们的诉求，去讲他们的心声，去讲香港人要求什么东西。 他们都没有读毛语录，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吃饭。 讲有讲，今晚有讲，今晚有讲。但大奈何，就算不是请吃饭，他们都去了。只不过即是食食冲头呢就即走出来这样。 不是请吃饭你老母你又去。跳你去。那你又去。去完又在 walk out。walk out 不就是又为了见报。咪又系为咗呢个曝光啫嘛， 冇意思噶啦！你而家苹果同你兜得几多啊？真系系咪啊？ 苹果就死啊！距离死即系不远吓，你继续同啲泛民主派兜啦。你而家睇到唔使黄毓民闹呢名主， 唔使噶， 唔使噶啦， 唔使啊！ 系咪周街啲后生仔都喐你噶啦？ 唔系，净系喐你啦，净系一个学文思潮已经搞掂你而家啫。 所以学文思潮虽然佢即系唔俾翻个 credit 我哋，我都 唔使俾啦。 我都觉得呢班僆仔，我头先讲咗你喺度，佢挑机，同埋俾泛民主派构成一个压力。嗱，呢个呼唤辞职公投，你真系完全无招架之力。 冇啊，嗱，你即系好简单一样嘢啫嘛。即系你而家讲到乜嘢？好似澄清咗啦嘛，唔关嗰个酬金事啦，已经系嘛？ 唔系佢嗰个讲法咧，我头先都讲咗噶啦。阿达就封欧李卓人，咁佢又话你 抹黑佢， 佢冇话抹黑啊。达话抹黑，咁佢话系咁啊，当抹黑啦。咁即系佢都唔系咁好似阿达咁讲话抹黑。阿达系引佢讲嘅啫，佢都唔敢讲咁诶，咁啊即系话当系抹黑啦。咁屌你抹黑，你抗议啦，咁告佢啦，你会唔会啊？咁事实上真系有人讲噶嘛？你工党里边系有人咁样讲噶嘛？系 off record 噶嘛？嗰个系人哋生安白做咩？嗰、那个 off record 噶嘛，你明唔明啊？系咪？大家唔知道新闻教有一种叫 off record 嘅做法嘅咩？系咪？隐匿新闻来源，大家先有得交易，系嘛？我俾啲料你，系嘛？嗰、那个系 off record 噶嘛，即系有工党嘅人话俾《东方日报》记者听。嗱，我哋而家嗰个态度就咁样，有啲人觉得咁样，人哋报咗出嚟之后，吴家产佢就反面，你明唔明啊？咁样啫嘛，其实系，系嘛？因为《东方日报》记者如果开你名，你扑街添嘛。 系啊， 讲嘢我都有问过，啊，不过我费事讲，系嘛？扮晒嘢喺度，系嘛？因为出咗街之后个反应好差， 梗系差啦！你讲个人都唔经大脑嘅，你 跟住而家先讲时机问题。咁头先我咪讲咯，阿达封欧都唔敢揼佢，咁唔敢揼佢原因就系屌揼咗佢下次冇交易， 冇下次噶啦，揼得噶，唔揼得噶。而家好脆弱，大家都好脆弱嘅。即系总之咁讲啦，即系而家个问题咧好简单啫。呢个政改问题咧，大家要好清楚噶啦，剩低落嚟真系要讨论嘅咧。就是公投辞职的问题，冇得避噶啦，冇得避噶啦。你三呢三个月，大家就要即系喺呢个问题上面要表态，表态如何？呢个就香港人的问题啦。哦，如果你话哦公投咧就唔啱时机啊，或者点样都好咧，到底一下咧呢笔账系会算嘅，要计数嘅。 唔系因为我哋有个前科喺度， 系啊，已经做咗嘛， 做咗。 嗱，如果你冇上一次咧，啲人就会讲咩啦？唔得噶，做唔到噶。 我身体力行去做嘅， 做唔到噶。 我几个月冇人工，冇津贴，但我继续即系出粮俾啲职员嘅大佬，咁知唔知？嗰几个月我系自己呕出嚟，我出粮俾啲职员。 咁你唔可以要求人咧咁嘅， 系咪？ 你唔可以要求人咧咁嘅。 我冇中间辞咗啲职员， 你知唔知？嗰个叫工党，工党嚟打工。 唔系工党打工，泛民主派，泛民主派等于工会， 系 OK， 工党佢系一个议员嘅工会嚟嘅，嗰、那个工会嘅性质就 系、 是。议员系 OK， 系 譬如话啊建筑工会咁啊呢、這个酒楼业工会，佢嗰个系议员业工会 啊， 系咪？ 即系工会就梗系要保住个饭碗噶嘛，保住啲工人嘅饭碗啊嘛， 就业最重要，就业最重要， 饭碗最重要噶嘛，呢个系。 唔系，所以如果从个工党立场咧，我觉得佢即系首先考虑嗰个即系样本酬金问题系合乎个原则嘅，系啱嘅。只不过就话即系唔知道讲出嚟啊，大家嘅反应咁大嘅。咁但系我觉得都有一兜嘅，个原因好简单，就话、是、即系呢几十万咪打夹咯。嗰阵时都倾过呢个问题噶嘛。你记唔记得阿司徒话第一样嘢讲？嗰几个月冇人工点算啊？咁样，系咪啊？即系大家隔空系讲嗰啲问题。 呢啲问题我哋全部答晒。咁亦都事实上做咗，系嘛？当时真系几个月冇人工。 最紧要系一个先例，几 个月系冇津贴， 系啦。 咁咪 都搞掂， 但系都搞掂啲、嗯。我哋啲职员继续翻工， 仲要入得翻入去，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呢次 今次就翻唔到入去嘅，第二个翻入去。 哦， 系呢个问题大啊嘛。 唔好大嘢，几 你辞咗你冇咗个位噶啦， 冇搞简单啫。如果工党， 你辞咗冇得去参选 啊嘛。咁你如果譬如阿李卓人冇咗，咪揾阿郑思落去咯。 咁又唔制啊？佢哋一俾咗佢之后，李卓人就选唔翻个位噶啦嘛。 系咪？隔一届啊嘛，冇所谓噶，系咪 啊？佢哋好多考虑嘅， 考虑多就必然嘅，考虑多必然嘅。 即系有啲人就觉得，唉，我冇得再选，揾个即系可能系差啲嘅咁样啊嘛。咁我头先都讲啦，你阿毛。冇咗咁你俾阿陶君良去选我都觉得冇所谓嘅。 啱绝对啱绝对 我哋唔会因为我。 唔会因为呢个人 土即系会因为个人㗎嘛。唔会因为人大是大非。 係呀一到大是大非嘅立场呢就。 冇乜所谓㗎。 所有个人嘅恩怨就要抛诸脑 后。抛开㗎啦。 抛诸脑后。 仲有要合作嘅你而家陈伟业唔睬我都唔紧要㗎。到时如果你参加呢个总辞我都要帮你拉票㗎。係咪 冇㗎嗱你 家成个运动。 你交简单。座底有三件喺度， 座底有三件啦， 座底有三件嘅，即系三个区，唔系讲三个议员，系三个区一定搞掂。 而家系真争九东同港岛， 系啊。 但系我头先咪讲咯，九东同港岛可能就系公民党嘅就唯一。 公民党就都思考下呢个问题嘅，佢哋都要谂嘅。 咁如果咪公民党唔通民主党啊？ 佢哋都谂嘅，佢哋谂嘅。民主党唔使谂啦。 你公民党有啲人仲讲好啦，公民党迟啦，咁啊陈淑庄同余若薇翻翻议会啦。 我赞成。 佢哋有一个替代，佢起码嗰啲替代嘅人。 唔系啊，钟敏，你唔好讲一讲。我觉得呢个真系 work 嘅呢个事实上真系公民党系要谂一谂嘅问题。嗱，除咗公投之外咧，佢一个好处系咩咧？就系无论陈淑庄或者阿余若薇。甚至吴凯仪，如果佢哋入翻入去咧，佢哋嘅表现一定好过而家公民党喺立法会入边嘅表现。呢、這个我讲嘅。 跟住吴生再换埋九西啦，就 系啊。咁啊，唔需要做嘢，唔需要过火嘅。你唔好讲到咁咩，真系。 我头先讲过嘅，如果你公民党肯五区，自己揸住一个党去做，你一定系民主派龙头。 龙头啦，你而家唔使黐阿陈方生噶嘛？你唔使，你使乜？使乜？ 一定系下届特首啦， 一届 系咪？ 吓，不过咁讲，即系如果咁做咧，就即系若薇一定入唔到闸噶啦。即系成个政改问题就即系要系， 咁系另外一个局， 另外一个局嚟啊，另外一个局嚟嘅。呢个局咧，可能咧，佢哋而家都喺度思考紧，但系佢哋肯做呢样嘢嘅机会相当之低，因为呢个唔系公民党本身问题，系牵涉成个局个变化问题，系咪啊？咁但系我寄于即系我都要即系花时间去讲咧，因为我今日冇机会去讲嘢嘛。成件事咧唔拖得几耐嘅啦。唔系讲占唔占中嘅问题，唔系讲六六点。 咪头先我都计嘅时间俾啲人啦，你大佬，你而家2014啦嘛，2015年嘅年中就要通过政改方案。 系啊，嗱，我嗰个结论咧，相当之简单。今次咧，其实已经系泛民最后一次机会嚟噶啦， 冇噶啦。 你如果你哋系喺呢个问题上边咧，你哋系穿崩，而且穿得好肉酸嘅话咧。我意思是话你继续唔能够继续呃香港选民嘅话咧，你哋会去一铺冚家产。 咪所以呢个学民思潮喺呢个时间提呢个辞职公投系一个好适当嘅时机， 适当吓。 即系我初提嘅时候都冇人睬我嘛，系嘛？我写个专栏啊，甚至我喺呢度讲都冇人睬我噶嘛，系咪？系嘛？我唔可以呼唤。 嗱，我仲有一样嘢啦。 学民思潮唔同， 系我唔知啊。 佢有个道德光环。 嗱，而家成件事咧，其实。民主党最清晰的立场就是他们要有人去选而且是选不到。这个是何俊仁自己讲了，南华早报自己讲了。其他的政党呢，包括公民党和工党以至民协呢，事实上你们没有理由为民主党去抬轿。这个是不合乎你们自己的利益。所以呢，我很奇怪为什么工党会搭了这些东西出来咯。你现在有人去选吗？民主党选到益到你们吗？啲票。 唔係呢個亦都好不道德，我覺得 嚇， 好不道德 嚇。 好，咁啊，台长都翻嚟噏咗十分钟嘢啦。 系啊，我真系吓好衷心。 OK 啊 ，very good 啊，都 衷心 等可以投。 唔系，如果唔系嗰张隧道口金牛嗰张咧，我第三次一定 你唔系等叫鸡咧就冇事。 唔系等食，唔系等食， 等食鸡 食。唔系嗰只真系要食得嘅鸡嚟。 食得嘅鸡，唔系等食得嘅鸡就冇嘢嘅。好，拜拜。 拜拜。